这样，好，我们开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主啊，应许我们说，在地上若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在我们中间。主啊，我感谢你，主啊，你不但让我们在敬拜中遇见你，主啊，你也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遇见你，也让我们在服事中遇见你。真理的圣灵，我现在就邀请你，照着你所应许的那样，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啊，今天主啊，就求你带领讲的人，也带领主啊，真的听的人。主啊，让我们一起的，同一的进入到你的话语之中。主啊，求你亲自的对我们讲话。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越过我们之间的所有的不同，还有一切的人的有限。主啊，就求你做成你今天晚上要做的工。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好，我们把十一章呢从头读一遍哈，然后呢我们就从小毛开始哈，每人读一节好吗？ 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 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为臣向巴力屈膝的。 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 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 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 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 大卫也说，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变为积栏，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道理。 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 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 做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 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 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发去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 若你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 所现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 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的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 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 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 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 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 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 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 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德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 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 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 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怜悯。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蒙连续。 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 生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 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 阿门，阿门。好，感谢主哈！真的，小毛带的最后带的三首歌中有一首说“万有都是本于他，都归于他”，真的感谢神哈！所以呢，那个我们就知道，那个创造的时候万有都是本于他，又归于他；救赎的时候万有也是本于他，归于他。所以上帝的这个道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感谢神！我们现在看到罗马书一章一章的看到，看到了第十一章了哈。那基本上来讲，那个第九章、十章、十一章呢，一直在讲什么呢？他是在讲神对以色列人到底是怎么安排的。所谓的以色列人呢，就是肉身的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他对他们是怎么安排的。但是感谢上帝，其实罗马书整个讲的呢，我们从开始查到现在，用四个字可以概括的话，他一直讲到一个得救的道路。这个道路是什么道路呢？因信称义哈。所以你就会发现哈，真的是你要仔细看的话，虽然从这个侧面讲，从那个侧面讲，讲以色列人的安排也好，讲外邦人的命运也好，他都不离开这个。你要仔细看，这个是反反复复的一个主旋律，他把得救的道路那么清清楚楚的给我们指出来。所以呢，我们今天晚上再来看他继续往下讲，他就继续讲说神对肉身的以色列人是怎么安排的。这地方讲说，我们先来看哈，我却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认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存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固不化的。下面对他们有一个预言哈，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大卫也说，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变为鸡篮，这个字读什么？读箭哈，鸡箭，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啊，这都是这两段经文是旧约的。实际上来说呢，旧约的时候呢，神就早就知道怎么样，预先知道以色列人怎么样会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什么？是真信的。一部分呢是什么？是不信的。什么意思呢？什么叫真信的呢？我们从前面看了，上一章讲了，他说以色列这个词哈，是圣经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人的眼光，一个是神的眼光。人的眼光是说什么呢？凡是从雅各改名叫以色列以后，凡是从他生的肉身的子孙都叫以色列人，又叫什么？犹太人。所以呢，更准确说叫以色列人。所以他们也是亚伯拉罕的肉身的后裔的一部分，这是这样说的。但是呢，照神的眼光里头又有一个定义，什么叫以色列人呢？ 在上一章讲过，就是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然后呢顺着亚伯拉罕之就是说那个所信的这个脚踪去行的人才叫什么？以色列人。所以这样一定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怎么样，以色列人就开始分了两部分了。我说肉身的以色列人，一部分叫什么呢？一部分呢叫不信的人，走行为称义的人，说我们不需要救恩，我们只要做好了就得救。还有另外一部分呢，走的是亚伯拉罕的道路，叫什么呢？叫做因信称义。就是亚伯拉罕自己也是什么？因信神就被什么称他为义。所以呢我们再来看他这样的，有这个前背景，你才能明白神这一段在说什么。他说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认为有些人说，哦，犹太人就以色列人都被弃绝了，旧约被废掉了，神对以色列人所有的应许都没了。有没有变？没有变，神没有改变，只是人没有明白什么叫真，什么叫神说的以色列人。有人以为说只要是雅各，也就是叫改名以后叫以色列，只要他生的人呢都是神的百姓。实际上神不这么看，神是说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就是他的百姓，没有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即使在旧约也不是他的真百姓。所以他这地方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然后保罗说认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他这个以色列人是什么意思呢？是照肉身说，这个是说我也是什么？犹太人，我也是雅各的后裔，他我也得救了。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说我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肉身说的。然后呢他说属便雅悯支派的，他是属于便雅悯支派。他说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呢？你知道吗？他就举这个例子。为什么呢？认为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呢，好多人呢，那个其中呢有一部分是外邦人的说的。外邦人说什么呢？说神不要犹太人了，犹太人都被弃绝了，就我说肉身的以色列族的啊，这个就是说旧约都不算数了。你知道有这种说法的，一直包括到新约教会历史上，你发现教会历史上犯没犯过这种错误呢？我那次跟那个柯宁去那哪儿，去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犹太的基督徒讲很多很多外邦的教会，就是教会在历史上怎么对待他们。你知道吗？外邦的教会曾经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打着耶稣基督的旗号，他们把犹太人都放到会堂里头，然后放火烧掉，烧死他们，一边烧死他们一边说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认为他们说他们把耶稣钉到了十字架上，他们是罪人啊。那他们自己觉得他们跟这个钉死耶稣没有关系的，你知道吗？保罗在这个地方已经预先的时候就看到这种苗头，就开始警告他们。他说你不要控告他们，在他们中间还有得救的。认为什么呢？他说待会儿我们再往下看他说为什么呢？认为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是信神的，对不对？但是呢以利亚什么控告他所有的同胞们，他说什么呢？他说只有我一个人信你，那些人怎么样？那些人都不信你，都弃绝了，都离弃了真道。那么神怎么说呢？神说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那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除了你以外，我这民族中还有信我的人。所以一直到今天教会历史上你会发现怎么样，犹太人有没有断绝信耶稣的呢？没有。神有没有弃绝他的百姓呢？没有。只不过是怎么样？只不过呢那个神说什么意思呢？他说呢如今也是这样，照拣选的恩典还有存留的余数。什么意思呢？他说本来的话从过旧约到新约，神都是什么呢？都是拣选。什么叫拣选呢？ 什么叫拣选呢？认为虽然神把律法借着摩西赐给以色列人了，但是并不是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可以靠着律法得救。认为什么呢？认为亚伯拉罕称义的时候，那时候律法有没有？还没有。所以呢，从古至今，从包括亚当和夏娃堕落了以后，神定下的路，得救的道路就是什么道路？因信称义的道路。但是呢，旧约的时候呢，那个真信上帝的，真信的人，耶稣的人，真信，那时候还不知道叫耶稣的名字，但真信上帝的呢，他就绝对怎么样，不会故意违背律法。所以呢，那时候是个试金石而已。所以他说，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固不化。他说以色列人，肉身的以色列人分两部分，一部分人呢是蒙拣选的，一部分人呢是不走拣选的道路。那大家可能说，什么叫蒙拣选呢？所以查到今天了，这个就是很关键一点，什么叫蒙拣选呢？不知道大家你认为什么，这地方说的蒙拣选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信称义的哈。那这个蒙拣选，你能不能从因信称义这个角度再讲一下啊？那个什么叫哪些人是蒙拣选的呢？对，你说因信称义的哈，能不能具体讲一下？认为他用的是蒙拣选几个字？ 对，我觉得神拣选了每一个人 啊， 他给恩典给每一个人。 嗯哼。 那么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接受他的这个恩典。 嗯哼。 都信他。 是是 ，OK， 谢谢 Grace， 有没有人有补充的？有没有人？好，完全正确。这个哈，有些人把蒙拣选，把上帝的拣选，就按人的方式来拣选，说的那个，就是说，比如说，说某些人，说有些人没被拣选。上帝早就把他们排除在救恩之外了。你有没有听过这种拣选说？说是他就想得救，他也没法得救。你们听过吗？听没听过？ 听过。 真没听过？Grace 没听过。你们有没有人？还有谁没听过这个说法的？有没有没听过的？啊，我听过很多。我还专门有一个神学派别叫拣选，就是说犹大想得救都不行，早就让他不拣选他了，你再努力也不会得救。所以犹大，而且呢还必须得使用犹大好把耶稣卖了，好成就这救恩。犹大还是很可怜，立了一大功，结果呢最后还进地狱了。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啊？当然用犹大极端了一点，但是这是对上帝的一个极大的误会。上帝就是爱，圣经不能断章取义用人的。要是我去拣选，那你们就麻烦了，认为我是个罪人，我有偏心。我要去拣选的话，我爱我老婆，我就先把我老婆拣选上了。我爱我女儿，把我女儿也拣选上了。你呢，跟我关系不行哈，那我就是怎么都不成哈，都不拣选。你发现是不是这样？但是上帝说，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然后呢，神的拣选呢是怎么样呢？神的拣选、选召和拣选是没有后悔的。一会儿我们看，神是不改变的。原来神是怎么拣选？神就把他的独生爱子赐下来了。凡是拣选他爱子的人、接受他爱子的人都被拣选了。凡是呢拒绝他爱子的，然后呢走立功之法的，说我不需要救恩，我自己就行的，都被什么？弃绝了。但是呢，你会说，那神说他预先就知道。对，神预先知道，神不是说神知道 Grace 信主不用今天才知道，也不用等他决志那天才知道。神在创世以前知不知道？就知道。认为神在时间之上，神从头看到尾，咱们是在时间底下，得一点点走。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但神知不知道？神知道所有的事儿，时间底下的事儿。所以这个叫蒙拣选。确实这个拣选，神立了耶稣基督，在旧约创世纪里，神就说什么女人的后裔怎么样，要伤蛇的头啊。而且呢，当亚当夏娃一犯罪的时候，神就给他做了一个什么 用皮衣做了衣服。实际上神那个时候就把救恩已经启示给了亚当夏娃，神又照样在历史上一直启示出来，这个神有安排有救助。但是呢，凡是拒绝相信这个的，哪怕今天哈，你不能说我信上帝了就是蒙拣选的，你信上帝的人很多的，但是唯有什么样的蒙拣选了呢？走因信称义的道路，也就是走信主之道的，就是用信主之法的。所以咱们信主了千万不要走歪了道哦，尤其信主久了的时候有危险呢。认为你信主久了的时候行为越来越好嘛，认为得的恩典越来越多嘛。有时候一看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没有耐心，望着我们是怎么样信主的，然后呢跟人传传福音说这个人就灭亡了，你看他对神的态度啊，别向他传了哈，真的，你看他的这个态度，我跟你讲，要照那样算我早就灭亡了。因为原来我刚开始听福音的时候拒绝了一次又一次的哈，然后嘴巴上论断，心里论断，而且呢说的话不恭敬。但是呢神有没有弃绝我呢？没有。神是什么？只要你到那一刻的时候接受了的时候，所有的罪就什么，你只要走上了信主的道路就是这样。所以真的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死里复活，你就必得救，就是这唯一的道路，神就把你接过来哈。像艾伦，别看你刚信主没多久哈，不要想说我一信主了以后，搞不好像入党入团的哪一天不常来开会又给踢出去了哈，又给要开除了，没有这说，这叫什么？只要你要常常问你自己，真的信吗？只要你持守这个信心，你无论走到哪里，天涯海角，没有人能把你从他的手中夺走。这叫信主之法，绝对是安稳的。但是呢，当然了，这是起点，孩子生了，但是活得好不好就看吃的健不健康了哈。那我们一旦信了主以后，神说我就把圣灵赐给你，而且是没有限度的，你领受多少，你领受的越多，你就要什么，就越像耶稣，你领受的越少，就越像自己。所以这条道路就是信主的道路，领受多的别骄傲，如果你信主走得快，领受的多，越来越像耶稣，结出了属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节制，你也不要骄傲说什么你看我多行，就像保罗说的，都是领受的，有什么可骄傲的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好，所以呢感谢上帝。所以这条道路呢，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这条道路是从始要走到终，没有说走一半就成功了的。所以有挑战哈。我后来发现我那时候信主的时候，特别是2004年10月12日经历圣灵的工作，走了一段我生命变化很大的时候，我有一段时候就蛮骄傲的，然后传福音也不耐心了，我就说这些都没得救你知道吗，他们都没达到那个标准你知道吗，我就是说，所以我传福音就开始没有能力了。原来最初的时候还有力量，一传都信哈，然后还记得自己是怎么软弱，刚信主的时候哈，直到神到2004年10月12日把我从罪中释放出来，哎呀，这下不一样，眼光不一样了，对罪特别敏感。然后一看那个出信的，就是说他怎么这事儿还做呢？他是不是没得救啊？哈，然后就开始论断。然后传福音的时候也巴不得这个人一信呢，就跟什么，就跟我04年以后了，然后就忘了我02年是什么样子了，还更忘了02年以前，就这样。有一段时间真的传福音就没有能力，然后呢没有信心，结果呢后来的时候感谢上帝怜悯我，带领我又回到这样越来越进入他的恩典的深处，后来发现怎么样，得救的道路就是信，然后呢没有第二个条件，然后呢你信的过程之中的时候，领受圣灵是没有限量的，你要持续的领受，持续不但传福音有耐心，而且呢对那些信了的真信了，我也不论断别人的信心，别人靠你看我们论断人常跟他的行为说这个人像基督徒，这个人不像基督徒，当我们一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们已经落在了一个什么，落在了因行为称义的路上。别人的信心岂是你能看见的吗？是不是？我真的见过哈，有人有信心，但他非常软弱的， 但我也见过有人没信心，但看起来还挺漂亮，挺像基督徒的哈。这个东西哈，你不能看他像不像，你发发现，甚至在教会里头也有说，我们在谈论的时候也说，你看人家那个人没信主，表现就那么好，比基督徒都好。你们有听过这话？但是我告诉你，是基督徒就比非基督徒好，认为这是活的，那是死的，活的永远比死的好，是不是这样？你看圣诞树没有？圣诞树有的特漂亮，是塑料做的。然后呢，有的那个圣诞树没钱买好的，只能买一个那个虽然是活的，但是长得不咋样的，但它就比它好。当然带根儿的，不带根儿的都麻烦了。归到一类，所以你就发现哈，我们一定要有属灵的眼光。所以圣经里头讲的话，讲说爱的时候，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的心该怎么样爱。圣经里头讲那个彼得前书讲那个属灵的那个操练的路是说了有了信心要加上什么？德行。这个是路啊，很有意思。你也有信心了，一定要跟着心中的圣灵的亮光走，不要污秽良心，要跟着良心，因为良心被洗净了，越来就像说心被那个灯被点着了，越来越亮，所以你要跟着那个灯走。什么叫跟随神？就跟着你的良心，不要让自己良心有亏欠，要让它清洁。这个就叫什么？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 忍耐， 然后有了忍耐要加上什么？ 前进。 有了前进还要加上什么？然后呢，有了爱弟兄的心再加上什么？我告诉你，如果我们不爱我们看得见的弟兄的话，我们不可能真实的爱不信，爱那些不信的人。为什么我这么讲？认为你爱那些不信的人，一定是认为他对你好。认为你要是真正的这个顺序的话，你发现你要有爱弟兄的姐妹的心。如果你连爱弟兄姐妹的心都不爱的话，你说我去爱那些不信的人的时候，这个要打个问号。为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去爱的时候是认为什么？是认为那个人对我好。所以呢，圣经里说，我常常也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我们家七个兄弟姐妹，有的时候我就不爱我自己的哥哥，我去爱我的朋友。为啥？认为我朋友对我好。我哥哥呢还常打我，你知道吗？但是呢，对于我爸爸来讲，我爸爸希望我是怎么样？ 爱你哥， 爱我哥。我告诉大家，从今以后，圣经里说这话，我越来越体会越深的时候，所以在教会待的时候，你一定要饶恕你的弟兄们，饶恕你的姐妹，爱他，不要论断他的信心。我曾经有过什么时候呢？我就现在越看神说的话，我越觉得真的那个父亲的身跃然在纸上。他说什么？他说因为我的名的缘故，你要给这小子中的一杯水喝都什么？那赏赐都是什么？你要记住这个 key， 这个关键词是为我的缘故。你知道我们在弟兄姐妹中也有一些关系好的，这人呢，这个人罪人就是这样的，都喜欢怎么样对我好的，对我好的我肯定对他好，这没什么错。但是要只停留在这儿，就像耶稣说，就是罪人也怎么样，也这样做嘛。对自己好的就爱他多一点，不对自己好就不爱他嘛。但是他说你不得赏赐，你这样做没错，人要有感恩的心。但是说，他说你要是为我的缘故，你知道吗？一听他说他是基督徒，哪怕他再差劲，认为他是什么？天父神的儿子，我就得要对他好一点，我就得要怎么样，就得要爱他，哪怕他比那个不信的人还要差一点，是我的同事，然后呢，我那不信的人呢，行为比他都好，但是我还是要爱他。为啥？因为我天父的缘故，因为他是神的儿子。真的，当你要这么做的时候，哈，神就会怎么样，耶稣就会什么，被感动了。我告诉你，你这么做的时候，圣灵就会更多的浇灌你。圣灵，当然我不是让你歧视非基督徒啊，我没有说这个，我说这叫恩典，就要多多给他恩典啊。但是我不是说你要歧视啊，你要做老板呢，人家那个非信徒做得好，你那个信徒做得不好，你就得要不要就把非信徒就给压下去，把他提职了，那不对。这个叫神是公平公义的。但是呢，要怎么样呢？但是呢，你要什么？私下来的时候，然后呢，要多多饶恕他，多爱他。 这个不违背公司的章程，对不对？公平公义，做功德公价，但是这是恩典，我可以多给一些恩典给他，哈，这是个人给的恩典。比如说你不给他发 bonus， 但可以多请他吃两顿饭，虽然他是你那组里最差劲的一个，为了耶稣的缘故，真的。你要去请你们组里最听话的那一个，还不算是为了耶稣的缘故，但是呢，找那个虽然信主，但是又表现的最差劲儿，让你头疼的，然后私下呢还多请他吃两顿饭，不是怕他，而是说爱，就是认为耶稣的缘故爱他，你就多得那个什么，这就打动耶稣的心，真的是，啊，这是题外话了哈，我们再回到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到这块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有没有？没有了吗？所以不要论断，我说的 point， 关键的 point 就是不要论断人的信心。实际上犹太人里头，是今天我真的，我发现信主的人里头也有人在走立功之法。所以呢，你比如说你像耶稣的十二个使徒里，其中有一个人走的就是立功之法，你们知道他是谁？就是犹大。那十一个都走的信主之法，虽然呢他们不完全，虽然也跌倒，但是只要走信主之法的人跌倒不会全身扑倒，但是呢要走立功之法的人呢，他要跌倒他就必然什么全然扑倒，认为什么，认为神让他这么做。你看这个地方讲，他说什么，他说早就预言了，他说呢那个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其余的就成了什么顽梗不化的。你说这些人信不信上帝？信呢，只是他走的是立功之法。他说上一章已经讲，他是什么？他是要自己得着，要靠自己得着律法的义。他不是什么靠着耶稣去领受神的义。你看区别很大吧？所以这部分人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大卫也说，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的腰。实际上意思说，神不是惩罚他们，神把他们放到这种境地是要让他们悔改，走到什么，走到因信称义的道路。所以这是很危险的。那啊，你发现哈，在那个在主里边信主的时候，你也常常听到这种呢哈，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容易掺杂到这种因行为称义的这种路上哈，就是靠自己靠肉身成全的路。比如说我们常说，比如说你看那个我们祷告的时候，比如说这样祷告，我们为那个比如说为万方祷告祈求哈，我们就是说，主啊，你看万方为你做了多少事儿啊，他天天都为别人祷告很多很多，你也该赏赐赏赐他了，你看他遇到自己事儿的时候你就不帮他吗？你说这个祷告是什么 行为？ 这是立功之法啊。其实最 powerful 就是说，她是你的女儿，我奉耶稣，耶稣都为她死了，她是你的女儿，你得管一管，你就得帮她。真的，我那时候再做一个见证，那个以慧也在，我刚去那参服，以慧从参服成立就在那儿，服侍参服这帮弟兄姐妹很不容易的，你知道吗？因为呢，他们来到美国的话，没有几个啊，那 Grace 在做饭也给那个跟你先生一起来给那个他们服侍饭食不一样的。他们服侍饭食不是送的就完了的，他们服侍饭食了都半夜了，还带着他们的儿子亲自舀给他们吃，要等到分饭的时候舀给他们吃，那真的很感动。我是觉得那个就是说，以前我还跟 Grace 对不上人，但是你知道我一进到那个地方，最初刚进去，我不会给他们祷告，他们常常过来的时候都是就是申请身份的时候上庭都是撒谎的。认为他们都是偷渡过来的，旅游过来，然后接着呢就把身份一变，就说我在中国受迫害，然后呢我现在就要流到美国，所以呢有是宗教迫害的，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那个政治迫害的，还有一胎化的，还有什么搞运动的哈，被挨整的哈，这些全都有，五花八门，但都有个共同点，都是假的。然后我就祷告的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有一个就常常嘀咕，就是说 我怎么给他们祷告？他们都是假的。我还给他们祷告说拿到一上庭，他都让我们祷告说祷告让我们能拿到绿卡。我说这咋祷告？这不撒谎吗？哈，难道我也祷告说神呐、啊、给他？我说给他，他是假的。那我就是说问神，我说神，我怎么祷告？我没信心，我这样我都不觉得我该给他们祷告，甚至祷告觉得我都觉得有一点害怕，是我在犯罪哈。后来我在祷告的时候，然后很有意思的那个就是神就问我一句话，神就说，那么你信主的时候你没犯他们这样罪，犯不犯别个罪？哎，我说是啊，我不比他们强啊。那我说那我也不能在罪上有份儿吧，我不能帮着他撒谎吧。神说是的，但是呢你得救包括你成长靠的是什么？恩典。你就做一件事，在他们罪上一点份儿都不能有，你不能代替跟他们一起撒谎，你也不能为他们做假见证，但是你可以为他们迫切的祈求，说什么？主啊，给他们恩典。后来我就祷告特别的，也会可以作证，我为每个都祷告，然后我每个都迫切的祷告，我说主啊，他们不配得，他们不该得，但我求恩典，因为你恩典浩大，总比让他们走法轮功拿了强了吧，总比他们那个不信拿了强吧，你给了他们他们不信也没关系啊，毕竟给了他们一次机会嘛，你给十个长大麻风的你也没说只有一个信，九个不信就不给他，你先给了他也没收回来啊。后来我就发现我在他们里边就很自由了，越祷告我就觉得圣灵给我更多的爱，我就求一件事，我不撒谎，但是呢我不在他的罪上有份，但是呢我要什么？为他祷告祈求。哇，感谢神，我就得自由了。所以我在那个地方服侍的时候，我也发现哇，真的是感谢神，我们都要靠恩典，我也真见到他们了，拿到绿卡了还不离开主的也多着是呢，因为他们 神迹奇迹也多得不得了， 对，神迹奇事也多啊。我们那个真的是需要那个这个团契需要更多服侍的弟兄姐妹哈。如果你们中间哈，不能让你们每晚上都去哈，他受不了哈。然后你们要是有空的话，那个来那个来过来的一下，一个月来一次哈，体验体验，真的经历神呢、啊。看到他们真的神迹奇事，在我们那都不太算什么哈。他们那个需要恩典有多大？恩典就有多多，好，这是题外话了哈。真的，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靠着耶稣祈求恩典哈。好，我们再继续往下了哈。我却说，他们失脚是要让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恩典便临，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奋。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他这个地方就讲说，你们不要说是神让他们跌倒了，神不救他们。不，神其实呢，让他们跌倒都是在救他们。认为稀里糊涂的灭亡了，不如跌倒了以后，所以神放了一个耶稣基督做绊脚石，是什么？好让他们知道他走岔了路。你发没发现，咱们要是你比如说你明明开车正奔着悬崖下去了，越开越快，这时候最爱你的方法是怎么样？ 车爆胎了。 对啊，车爆胎了，或者给你放一个什么大木头给你撞住了，但别撞死了就行了哈，撞住了。为什么？这个时候你才能第二次思维，要不然你顺着坡就下去了。实际上对神放了耶稣这个绊脚石，实际上来说就是什么？让那些走岔路的人能够发现不对了哈，让他，所以呢他说呢，认照他们的失脚哈，他们跌倒不是神让他们跌倒，乃是他们本来就走岔了路，神现在要把他们救出来显出来，然后呢神的心是救他们。为什么呢？认为他说救恩临到你们外邦人，人信称义了以后，然后呢激动他们发奋。所以呢咱们这些哈，我告诉大家怎么能让不信主的人越快的信主， 跟你辩论， 跟你辩论，你觉得辩赢了吗？ 越辩越明啊，他辩明了。 嗯，这真的是一种方法。好跟你辩论的人，说明是认真的人哈。那个还有呢，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我当年的时候辩论很多，但是呢，我尤其2002年到2004年之间，陈贝知道，把他的那个朋友 party 都给搅了，但是没人信主哈，他们最后都生气了，你知道吗哈？辩论了很多，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2004年10月12号完了以后的时候呢，就开始呢出现两个极端，有一部分人就信主，有一部分人就特生我气啊，不跟以前一样了。后来我发现哈，神教了我们一种方法，带人信主的方法，就是你要蒙福，你要蒙福， 你要被圣灵充满，我说这个蒙福哈，不要比钱多，比那个车多，你要用那个福气来跟别人辩，我告诉你，你一定赢不了。撒旦钱并不少啊，哈，所以呢说那个虽然来说，你比如说你说哦，我们信了主，我们家房子特大，人马上能指出一个不信主比你房子还大的。所以你用福气降服不了他，但是你要用什么来降服他？用圣灵。你要被圣灵充满，再充满，再充满。认为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了，这个人走到哪里的时候，他的灵魂体都发出来。我承认这样的人哈，你往那一个地方去的时候，整个那个环境都变了。我给你们举个旧约的例子，你比如说旧约神都立了几个人给你做见证，律法并不能征服外邦人，但什么能征服外邦人？圣灵。你比如说但以理，但以理在那个你想那个在巴比伦的那个地方，周围都不是信的人，对不对？然后呢，但以理周围的时候，像那个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都什么残暴的，都像什么像个鬼附的人，可以这么说。他把人烧死了的时候，就在他眼前那么烧死都可以这样做的，杀人都不眨眼的这种的哈，你说他是不是像鬼附了一样的？哎，但是他在但以理的面前的时候，他就吃惊。你被圣灵充满了，你就会是这样的人。你会在任何的情况之下的时候，让他看见你不一样。所以他说，但以理里边是有什么神的灵，他给他的记号叫什么？神的灵。你说你有爱心也不够，你用所有恩赐，用所有的那些福气，你都降服不了一个真正铁了心的外邦人。但唯有圣灵充满了你了。还有约瑟，约瑟在埃及的时候，你看看大家都认出法老，最后说他里边有神的灵。所以你要被圣灵充满到什么程度，你里边人一见你就说，哦，张龙弟兄，你里边有神的灵哈！我告诉你，不是你们公司 CEO 哈，你们 CEO 也得哈来在你身边要转几圈说哈啊，为什么呢？认为你有 solution，你有你们公司的 solution 在你身上，认为你有神的灵，他给你聪明，给你智慧，给你能力，他看不到的东西，他职位比你高，但他没有神的灵。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被圣灵充满，充满到这个份上，让外邦人都看到说，这个人就是有神的灵，你就是动不过他，你就是没办法动他，神与他同在，他碰什么什么都活，碰什么什么地方就有活力。你把他下到监狱里头了，监狱里头又红火起来了。约瑟不就这样吗？你把他放到监狱里头，监狱红火；你把他放到宰相府里头去的时候，你全国红火。我们应该是这样的人，所以这就叫激动外邦人什么发愤。所以犹太人不缺钱，犹太人不缺律法，犹太人缺什么？缺这个。所以我们外邦的基督徒要怎么做呢？就是说我们外邦的基督徒要想向犹太人传福音，今天有一些人向犹太人传福音走差了路，我告诉你们，他们去学犹太人，学律法，去得律法中的福气，这个东西的时候，犹太人你能搞过犹太人吗？你这个东西放下了主耶稣，然后去变成了犹太人，变成旧约了，你从新约回到旧约跟犹太人比，能比过犹太人吗？没有一个外邦的人能比过犹太人的。认为什么？认为犹太人从骨子里那个律法都搁在他们的这个民族的血液里头了。我们靠的是什么？就是犹太人变成耶稣的门徒的时候，他们靠的都是圣灵，都靠的是耶稣。所以呢，咱们还回头去变成那样？不，你只能被圣灵充满到让他们觉得说吃惊，哇，你们得上帝的祝福，得到上帝的这个跟上帝的关系，我们用了这么多的力气，几千年都达不到你们这个境界，所以你才能让他吃惊，所以真的是这样。所以他说让外邦临到外邦人说，他说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神不是要让他们跌倒，但是他们跌倒了，然后外邦人蒙福了，外邦人蒙福的道路跟他们原来的道路应该走的道路是一致的。但是他说你们不要盼着他们跌倒，你们要发奋，要爱犹太人是真的。怎么爱犹太人？就是把耶稣介绍给他们，同时呢要活的什么更加的被圣灵充满，然后呢 让他们怎么样，如果他们要全得救了的时候，那天下就怎么，那就大不一样了哈。所以犹太人呢，神就说这是他的心意，然后他说，保罗说，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不要说犹太人信主难，说只是说我们得的恩典不够，我们没有在圣灵里头得到那么丰满的程度哈，让他们那个能够看见，在我们中间看到神。那不过我也看到现在犹太人的信徒真的是兴起来了，还有好多外邦的信徒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建24小时的祷告会，然后呢犹太人就信主在他们中间。所以呢，不是给犹太人家啊，跟他们一起过节啊，我学你们穿你们服装，那是 OK 的，但你不要把盼望放在这事儿上，要盼望放在什么事上？圣灵借着我显出他来哈。所以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所现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圣洁了。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说犹太人就被神抛弃了，不要这么说。认为什么？认为神的心意不是要让他们都灭亡，神的心意要什么？要让他们得救哈。然后呢他说，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这野橄榄指的是谁呀？外邦人。接在其中一同得到橄榄枝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错接上，不错，他们认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认为你认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认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那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这个话绝对没有说啊、走行为称义的人犹太人会得救，这块说得很清楚，他们被折下来了。为什么呢？认为他们走了行为称义的道。但是他说，你第一点你不要骄傲，你要一骄傲就已经走在危险了。这个说明人，我们基督徒要一骄傲的时候，说明我们就开始走向了什么，就开始离弃恩典了。认为我们得救靠着恩典，成长也是靠着什么恩典。如果恩典达到的时候，这个叫做只有感恩。所以呢，他已经看到了，这是初期啊。你要看到教会历史的时候，保罗的这些警告就大有益处了。你知道吗？犹太的基督徒曾经跟我们讲过，另外我再给大家一个观念，你看人可以偏到什么程度哈？即使那些属灵的伟人也能偏到什么？他说哈，他说你《使徒行传》记的时候，有个使徒耶路撒冷会议，大家都记得吗？《使徒行传》中哈，耶路撒冷会议那地方的使徒都是和长老都是谁？都是犹太人。可是他们在那个会议上做了一个决定，什么样的决定？ 割礼， 就是说外邦人信主不需要变成犹太人，对吧？但你知道吗？等到后来的时候，就是说这些使徒们都没了的时候，后来外邦的教会越来越兴大的时候，外邦的时候开的那几次大公会议，那都是外邦的使徒了。你知道他们后来定的好多决议是什么吗？犹太人要想信主，必须要离弃犹太教，必须不能要离弃旧约。你们去看的话，你真的很伤心的，你就可以看到保罗警告的这些话，就说他们把犹太人信主的门给他关上了。哦，真的哦，你看着我现在也觉得，那你说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真的，我们要不要说犹太人呢哈，还要爱犹太人，为犹太人祷告。我很喜欢万芳那个，常常的时候他提醒我们小组在代祷上也让我们为犹太人祷告，要饮水思源。那个根上，耶稣从肉身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大卫的后裔，是犹太人，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没有机会传福音。这是第一个。第二点的时候，我们也要怎么样，我们也要怎么，也要那个，不要对不信的人呢，还没有信的人呢，榨制他们的行为。他们没信一定是走在罪恶中，第一个是要把耶稣介绍给他们，而不是第一个指着他们说你要认罪， 没有光的时候却要看见什么东西是不可能的。耶稣就是光，但是也有人信了的时候不行在光中，信了的时候呢是假信不真信，那是他的事儿。仍照他们的不信，他们的不信不能废掉神的信实，总要救一些信的人，好吗？这两个应用真的是很难。然后呢，神又告诉我们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我告诉大家，神有个计划，以色列全家就是神会把他们筛到最后的时候呢，所有走因行为称义的靠律法称义的这些人都灭亡了，然后呢最后以色列整个民族剩下的都会信耶稣，你知道吗？这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件。认为他也有预言，他说那个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其实呢，耶稣二次再来的时候哈，犹太人会全家信主，真的是感谢神。所以呢，倒是我们自己要继续保持走在，就像犹太人在耶稣二次再来之前的时候，不是在第一次来的时候，一部分犹太人走了因信称义的道路，有一部分犹太人就走了什么靠自己称义的道路就灭亡了。在耶稣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的教会也会分裂的，有一部分会走什么因信叫离经叛道，走因行为称义的道路，也有人还继续持守因信称义的道路。天是叫什么？叫天叫做叫日光底下无心事。然后这个地方20节28节，就是福音说，我为他们为我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这个他们是犹太人肉身的。就这节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认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从来没改变过，神一直都是愿万人得救。同时呢，神的拣选没有后悔的，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不要惧怕，只要我们活在这个恩典中，靠着耶稣那个得救，也靠着耶稣称义的话，走这条道路的话，我们是神是救我们就救我们到底。他说，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为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认着赐给你们的连训，现在也就蒙连训。认为神讲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中，特意要连训众人。这意思就是说什么？所有人得救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怜悯，相信神的怜悯，而不是因为什么自己什么，不是说我们够好。他就说所有人不服这个的，所有人呢不服这个。过去的犹太人有一部分不服，就是说我们够好，所以呢我们配得着救恩啊。那么今天呢他也一样，他说你们外邦人的时候，过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不相信这位上帝，拒绝这位上帝，靠走自己的道路哈，那个所以呢那不灭亡了。但是呢他说呢，全人类其实呢都是罪人，都不顺服。但是呢仍照神的救恩呢，犹太人中然后外邦人中都有什么得救蒙拣选的，接受这个拣选的。最后的是一个赞美哈，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认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哈，那这是一个总结。到这块的时候呢，那我这个这个罗马书到12章再往后的时候会讲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生活的表现哈。然后呢我们先停到这儿了。今天晚上我不知道刚才今天晚上这个查的到现在的话有没有谁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就在这一段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行为称义的，我们都走过那个阶段，但是怎么能够就是知道，还是我们没有权利去论证别人是不是因行为称义，然后灭亡或怎样？ 你的问题我还没有是特别那个，你就是说怎么区分因行为称义和因信称义是吧？ 对呀、比如说你问一个人祷告的时候，问一个弟兄或者怎样祷告，姐妹祷告的时候。然后你也不能确定他是因 你知道他是可能是因行为称义的，那么那在这儿看到就好像就说因行为称义的就是其余的就是顽梗不化的， 嗯， 那些那我就在想，因为给朋友们有很多朋友当中有很多都是那个基督都是信徒嘛，其实也很爱主，但是现在呢因着可能没有以前没有接触过圣灵啊，或者怎样，那他们都是我自己也一样嘛，也没有走过那条路，我觉得就是我们只知道因行为称义那个时候，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去，还是说那个时候我有圣灵，其实跟随圣灵只是我自己不知道而已，还是怎样，我就不知道怎么样来 那个哈，其实呢这有一个得救点哈，就是说怎么得救的道路，其实我们好多信徒走的那个得救的道路都没有错的，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大家不要怀疑这个。那么他你要查问他，如果他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他就得救了，他就与圣灵有份了，所以你不要再怀疑这儿，我们不要论断别人的信心。但是呢你会看到他什么呢，有人靠圣灵入门，接着是想靠行为称义，这倒是我们常，尤其中国的基督徒华人的基督徒都要走过这条路，我觉得我当初也走过这条路，我也天天喊靠主靠主，可是我一信主想的是什么，不是想的更多领受圣灵，想的什么，我都是想说做立功，我要做得更好，我要做得更，这目的动机很好，但你会发现做了一段时间就什么做不动了，然后呢爱主的心一天比一天冷淡了，认为呢你做嘛，这叫立功嘛，立功完了常常我们还会心里头还说，我都为神付出这么多，这事儿怎么还临到我了呢，我都为神付出这事儿这么多，你发现这些观念就是全是立功了，你看我给你做了这么多好处，你怎么还让这种坏事临到我了呢，这个就叫立功了，这叫不知不觉，就叫保罗说的，他就叫什么，靠圣灵入门，然后靠肉身成全，真正的应该是怎么样，真正的说我们信了主啊，现在连上神了，我就要什么，耶稣都裂开身体为我得到圣灵了，我要领受更多神的聪明，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神自己哈，就是圣灵，让他充满我，天天的时候做什么事都为爱耶稣而做，认为耶稣为你死了吗，我不会认为说就是说这个认为爱而做的时候，认为爱而行的时候，这个是心甘乐意的，如果你还没心甘乐意的时候，你就先别做，不做都比做强，认为立功之法的时候 damage 我们跟神的关系，而呢你要，所以呢劳伦斯弟兄讲了一句话的时候，那条是走就是诚意的最简单的道路，他说我每一天的时候我都感谢耶稣，他说我每做一件事都是为耶稣做的，哪怕我为耶稣从地上捡起一根稻草来，这个都是一件大事儿。但是呢哪怕我是为别人舍弃己身呢，被别人那个用火焚烧，如果是为了别个目的不是为了耶稣，都是 nothing。 哇，我后来发现这个是奥秘，如果你每一天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做的时候，你都为耶稣做，你试试，耶稣说你要为我的缘故去为别人到为那个为我的名的缘故，为那个弟兄中帮他一点点小毛倒给他一杯水喝，这赏赐都大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常常服侍到 burn out 的时候，你要回想你信主的，你应该越服侍越爱主才对呀，你要服侍到最后都已经什么，都已经爱主的心都没有了，满心是埋怨，满心是伤口的时候，你就要怀疑说，你就问问说我走的是不是立功之法，是不是为了让别人肯定我呀，甚至包括让神肯定我，你看我做这么好你得肯定我了吧， No， 这个应该是所有的祭都应该是感恩的祭，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事儿？感谢耶稣啊，众人你都不感谢耶稣，你知道我是感，为什么？认为你听的福音就是耶稣为你死了吗？就是耶稣吗？所以后来我真的我在服侍中越服侍越喜乐，常常有人说你做这做那，其实我说那都不算什么，认为我给谁多的就向谁多要嘛，认为他给了我嘛，给了我就愿意白白得来白白给出去。我再给大家一个立功之法和那个信主之法走的一个区别哈， 从表面上，大家不要论断别人，我说这个是要让大家判断，去判断自己的心。如果你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哈，哪怕是最好的事儿，服侍耶稣的事儿，如果你还有期望从别人那得到任何一点回报的时候，说明你这个还不是为耶稣做的，这个叫立功之法。如果你要是做这个事儿，就是耶稣知道就行了，耶稣感谢就行了，那个就叫信主之法，从未感谢耶稣做的。 可是大家还是容易落在这个为 人 做。 对，那你就得要，那为人做一定被辖制住了，你苦处就多。我不是说你不得救，只不过呢，你跟神的关系呢，常常还受负面影响。所以呢，我跟我自己立下了一个规矩，我要做，问我这个事儿做不做。要做，我一定就是为了耶稣做。就众人都说不好，而且呢，众人都说你做的没到位，我也心甘乐意。但是如果我不是为耶稣做的，我就是说，哎呀，我就看到以会该怎么看我眼光。如果这事儿我不去做的话，他一定会说我不爱主了，我就得去做。那这个对我跟耶稣的关系一点帮助都没有，我就不去做了。我会告诉以会说，对不起，我这个不能做哈。这样的时候我就自由了，而我自由了的时候，我发现我才有能力服侍耶稣。奴仆是不能做儿女的，是做不好儿女的，必须是什么？自由的。你发现你的儿女啊，还有祷告。我跟你讲，你在跟神祷告的时候，你真把他当做你天上的父亲吗？有人说你跟神祷告一定加上一个说愿你的旨意成就，那我说这很好，那是你真心话吗？你有没有想过，我的女儿两岁的时候，每一次向我要块糖是说，爸爸愿你的旨意成就，我的心该多凉啊。她两岁呀，就跟我说这话，我就想说我这女儿还怎么活呀。装，你发现教会的祷告都让我们装。你当然了，你要成长到20岁，像我女儿现在17岁了，还跟我说爸爸我就要这块糖，那我真的是觉得真失败啊。然后呢，我真的是不能给她糖。但是两岁的时候，你发现一信主的时候，我们教他们怎么祷告，祷告人人都会，你要什么你就去找神说嘛。然后你自己用自己的话说，像艾伦，你就跟神说我就要这个，然后我就觉得他好，那神自己自然的会怎么样的对待你？认为你刚信主吗？对呀、啊，你一定要自由。然后呢，当然我现在的时候我就不能这么祷告了。我现在已经知道神的心意，我就不要祷告说那个啥。认为我知道神的心意就是对我最好的了。我现在巴不得知道这个不一样了。但当年我刚信主的时候，你就教我这样祷告，我天天都说假话。你教我在神面前撒谎，带着一个帕子跟神说话，神的光都进不到我里头来了。你知道吗？当我跟你面对面的时候，你蒙着一个帕子的时候，无论我多光多大的话，然后你都照不着的。如果我们在房子里，太阳再大，我们都照不着的。所以呢，什么叫除掉帕子？耶稣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我这么差劲儿，我甚至一点爱神的心都没有，他了解我心中所有的黑暗，他为我死了。哦，现在我接纳他了，接纳这个救恩了的时候，耶稣该如何的对待我呢？我心中是有黑暗，我心中是不完全，但是他会怎么对待我呢？我对他一点点真心的相信都能感动他的心，这是个恩主。所以呢，后来的时候我就讲到说，我真的，我过去都信主好多年了，也是还没脱掉这个。我就有时候听我太太跟神祷告，我都害怕。我说这可以这么祷告吗？我说这神一定要好好惩罚他了。如果对他也有意见吗？我说他这样祷告一定神惩罚。结果呢，祷告来祷告去的时候，他跟神真实这样祷告，哎，最后神跟他说话特温柔。然后呢，好多东西没照我想象的那样发生。最后呢，所以我好多的宗教的那种想法都给破掉了。真实，你知道吗？来到神面前，第一个最重要的，什么叫祷告？真实。你看看诗篇，你敢吗？你大家都要背诗篇，你让那地方说，我愿你怎么样断子绝孙，我愿你怎么样的呢？你看看有没有？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祷告到这都是属神的人呢，而且神肯定这样的祷告。但你发现祷告到一定份上的时候，他们的观念就开始转了。他不会从头到尾都让人断子绝孙的，最后的时候他就突然最后见到，你知道吗？只有你把你帕子打开，对着太阳直接说到最后，你自己看见了。 所以呢，说我这个恶人太不公平，不公平。他说，等到我进了神的殿的时候，我就明白了，这个你必须得走这个过程。有时候我们为了孩子，长得快，就变成假的了。你比如说让孩子长得快，就让他说假话，都不心甘乐意的。他能不能走这个进路？不能，他将来还得重新学。所以生命是不可超越的。所以我不是让大家祷告都跟神放肆哈，我说你要跟神真实表达你的情绪和你的心情，还有你的真实想法。但是不要在人面前表达，别人受不了，看到啊？我带着那跟神那些祷告的话跟我说，我也受不了，所以我说不能听我，说我没那个胆量哈，我不能这样。但他现在不这样了，现在你要让他那样祷告，他也不那样。那我祷告有我的方法，但我说真话。我不是说这样，所以祷告是不需要教的，就像你女儿和你儿子跟你说话的时候是不需要教的。就连我女儿后来到 teenager 有时候生起气来，她控制不住的，还说几句话让你伤心的话，她跟别人不这么说。为什么跟你说？因为她信任你。所以这都看出来。后来我发现祷告才能，密室中的祷告能看出我们跟神的真实关系。外表的祷告我跟你讲，那当然得要提说给人听的，那有时候我们是得要注意一点哈，不要绊倒人哈。但是我说跟神的祷告，所以就回答那一个，真的我们要判断这个。后来我发现立功之法做出来的东西呢，真的是对跟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没有任何的帮助，只有副作用，不管你做的有多大。但是呢，只要是你做最小的事情心甘乐意为耶稣做的，哇，都有帮助。哎，真的，这是我给大家一个最最重要，所以靠圣灵入门，也要靠圣灵成全；靠耶稣得救，要靠耶稣成长，就是信靠他。我就这么差，我就这样。呵呵，但是呢，神有办法。哈。 师父，我还有另一个问题，刚才就是说举例外邦的女子，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比如说，因为他很爱主，也很爱人，然后常常为别人代祷，当他有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祷告，神求你纪念他的爱心？那他在乎你家里的事情，那你也要在乎他家里的事情。 我都常这样祷告，所以呢，这阶段的时候，你该祷告你就得这么祷告，你就这么想的你就得这么祷告。但实际上这个祷告后来的时候，现在我不这么祷告了。我祷告过呢，没关系，我不是要教大家祷告哈，因为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嘛。你看诗篇里大卫也这么祷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的这些东西。 在你 面前那个尼希米记里边，他常常这么祷告。 对呀、啊。但是这也没什么坏话，但是后来的时候我发现神全然良善，不用数这些东西啊。后来我发现他说，我现在不这么祷告，我现在就是说万芳你爱他，你爱他，你得给他，你也得给他。那你以后为万芳祷告你有信心哈、啊、但是你要为一个偷渡来的天天抵挡神的，我就没信心了。我说啥呢？我说他给你对你不错呀，他还不信你，还天天那啥呢。然后呢，我说他表现不错也找不出点好处来，那我还为他求吗？后来我就说啊，你就是有恩典有怜悯啊，你就有怜悯的。我说祷告这事儿一定你自己去祷告，可以这么祷告。我说不是不可以祷告，我只是说我现在不这么祷告。但你发现这个祷告的时候还是那个有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在教会里头有人跌倒吗？这么爱主的人怎么得了这个病还没得医治呢？神你太不像话了，你知道吗？这个观念走到神就让你跌倒，为什么走到极致了就得让你跌倒，要不然你不会醒悟。其实这种观念就是说什么呢？立功之法。认为我是人家生病走到绝路的人还开开背背的说没问题，但是他周边的人倒是替他到抱不平了，说神有问题啊。那你就是可见他走的是什么立功之法的道路。 那像你心里的祷告，那别人 尼西米，尼西米呢？咱们这么说，旧约任何的人呢都不完全，只有诗篇所有的人也不完全，唯有一个，也有一个人完全，所以就是耶稣。但是我们都得要什么？在旧约里特能看到自己的影子，所以不要装，我们其实都掺杂。一直到今天，我还有，我是尽力走那个信主之法，但是我有没有立功的掺杂在里头呢？很可能，只是我还不知道而已，不知道的不算数。你像我以前也为人祷告说，主啊，求你纪念他，为你做这么些哈，好好带带他，多给他点恩典哈。我祷告过，我不觉得神责备我，没有，认为我当时就是这个水平嘛，啊，所以我祷告的就是说，你良心要平安，就照这么的，不要说给别人听，或者是自己都不知道，知道自己不是真实这么想的，你真实这么想，就一定要这么说。 呀，我就是觉得外邦那个为别人代祷那么多，然后他自己有点事儿了，你就得帮忙。但我就这么祷告，这个就叫真实，跟神这么说，神不会怪罪你的。认为什么呢？但是呢，不要心里没这么想，还这么说。 嗯，有口无心。 有口无心跟神的祷告是最糟糕的。所以一定要在神面前真实，哪怕你都气得要命了哈，然后也不想饶恕那人，你就告诉神说，我真的不想饶恕他。这个都比说主啊我饶恕他，在心里说嗯，我再也不理他了强，你知道吗？这个就没法见也光。你要真实的表达你的情绪，表达完了以后的时候，发泄完了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你对着耶稣发泄，最后的时候光就进来，最后你平静下来说，哦，我还是要饶恕他，而且呢饶恕他呢，而且呢你还得给我力量啊，你就发现你必走这个过程，你憋是憋不住的，人就是罪人。你看旧约诗篇那些人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哈，他被逼迫到那长生后，他恨不得他怎么怎么样，等到跟神说完了的时候，好光一进来，他们就改了调，就开始转。 所以我觉得比起你的祷告，就是他也是有一些是跟神倾心吐意， 对， 因为在人那边很多的 frustration， 对吧，特别很多的征战的攻击啊，所以他就在神面前求神，你知道我怎么样的心，求你纪念。 对对对对对，是啊，是。所以呢，这样呢，你包括约伯被逼到一定份儿，都会说神，你知道我的心，你知道我的心啊，我有一颗无愧心。关键现在一点，所以你不管一岁、两岁、三岁，你一定要保持无愧的良心。这个圣经里的保罗一再强调的就是说，他说他没说我完全，他说我也不论断我自己，但是呢，有一点，他说我有个无愧的良心，清洁的心。他说我不能因此就称义了，但是呢，他说我领受就这么多啊，所以连光都是领受来的，所以我们大家不要欺骗自己的心，就照着什么，上帝给我现有的，照这个光走，跟随上帝，不要比较，然后呢，圣经也一再强调，你的心要不责备你，你就是有福的了啊，好了，我们还是有一点点分组的时间哈，那请大家10点钟一定要去接孩子，好吗？然后